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外语佳片。关于柏拉图式的恋爱已经有很多电影进行过阐述，不过如果要论高度，绝对很难有电影能够超越芳芳。文森特·佩雷斯饰演的亚历是一位准新郎，有一天他看到了舞姿动人的芳芳，瞬间就燃起了真爱的焰火，为此他决定舍弃娇妻去追求芳芳，但是却不涉及任何情欲，因为在他的观念中，一越界就意味着爱的结束。 Moi, on ne peut pas me vendre, mais me donner en mariage. Mais moi aussi, je refuse le mariage et la captivité. Je ne sais pas si mon ami a de l'avenir, mais je veux rester libre jusqu'au dernier jour. 情投意合，这是多少恋人期待的结果。为了接近芳芳，亚历偷偷地住在了芳芳的隔壁，并且装上了反光镜，观察芳芳的生活，看着她换上舞服，迈着舞步。幸运的是，芳芳也逐渐爱上了亚历。然而，这种精神恋爱却让芳芳非常痛苦。 Creuser, je veux des certitudes. Bon, c'est fini là. Pff, toujours dans mes chambres. Mais réponse, réponse. Je le taquine toujours, il m'adore. 有人说，每个男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苏菲玛索，每个人心中也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芳芳。这部标准的法国电影，这样煽情的故事，也许只有法国人拍出来才不肉麻，也只有苏菲玛索演出来不会让人觉得矫揉造作。外语佳片推荐芳芳。 这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，发现心并不远，梦并不远，只要你踮起脚尖。 我相信有一双手把我轻轻牵到你的跟前，我相信有一根线将梦想与现实相连。我相信有一种缘会把所有的偶然都实现，我相信就是这一天命运开始改变。这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，发现心并不远，梦并不远，只要你踮起脚尖。 双臂和你

Metropolitan。 你微笑的眼睛 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国语佳片。在所有导致恋人分手的原因里，生离死别恐怕是最让人痛苦的，而让人更加不知所措的是，明明是在寻找旧爱的影子，却迎头遇见新的爱情。电影《恋之风景》就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段让人纠结的故事。 2002年5月28日，天晴，黄昏。最近香港的天空还是很蓝，不知道青岛的天空是不是一样这么漂亮。 影片从悲伤的情绪中开始，林嘉欣扮演的化妆师曼和郑伊健饰演的画家阿森本来感情深厚，可是遗传病无情地夺走了阿森的生命。绝望的曼本想随他而去，但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一幅扭曲了的风景画，于是决定以画为线索前往青岛完成阿森的遗愿。 这幅画是我男朋友死前画的，他说整天在心中就浮现这个景象，对于他这个景象就像个谜一样。其实我发现这幅画已经有半年多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景象好像已经慢慢转到我脑袋里。 在青岛，曼认识了阿烈。刘烨饰演的阿烈是一个热情又阳光的邮差，尽心帮他找寻画中的风景。两人一起走遍青岛很多角落，不知不觉中，阿烈对曼产生了微妙的感觉。但是沉浸在痛苦回忆中的曼并未察觉到，一心只想在阿森心中最后的风景中了结生命。 飞机创造你 人生其实是一场旅行，一场场曾经刻骨铭心的爱恋也不过是流动的风景，放得下过去才能继续前行。阿烈的陪伴和守候能换回曼重新生活的勇气吗？本期国语佳片推荐恋之风景。 伸手把你拥抱，视线那么渺小，我们往哪里逃？故事已决定好，谁是谁的主角？想着你的撒娇，看着你的微笑，自愿为你生活。不听谁的劝告，躲进我的怀抱，挡住一切风暴。全世界还有谁比我们还绝配？ 界那么渺小，我们往哪里逃？故事已决定好，谁是谁的主角？想着你的撒娇，看着你的微笑，自愿为你神魂颠倒，不怕别人睡觉，不听谁的劝告，躲进我的怀抱，挡住一切风暴。全世界还有谁比我们还绝配？